英国各界人士21号在伦敦举行集会，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有关两位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参加集会的有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逐地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和亚洲地区逐地思想研究所的人士。会上发言者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向他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祝贺。